我打了网了下一代 OK 的歌曲阿妈我都看精彩微笑遨游红水天外红飞起来起来起来闪过谁的是谁都跑在这走嘛起来都跑在这走嘛我在我在我我在 好咁我又返嚟啦一号女哇吓得我啊 今日打风好多嘢都会 好啦咁未开始个主题呢我就话同大家玩个小游戏先啦咁俾佢俾佢因为你知道大陆呢成日有多多唔同嘅地方唔多啲方言啦係呀咁我试下即係我觉得啊都几有趣因为上到即係成日上去啦咁有时接触嗰啲方言我觉得几得意咁可以同啲同啲網友一齊玩下咁今日出一句先啦咁睇下大家估唔估到係咩先估睇下邊個估中咗呢咁或者有啲小禮物送俾佢啦 o k 咁今日呢我就會俾一句上海話大家估下咁佢嗰句上海話呢就咁樣嘅就叫杜主委蜀主委咁樣嘅。 杜主委 杜主委蜀主委。 蜀主委。 係啦咁我未必有咁準不過就通常就上海人呢就就會知道呢句係乜嘢嚟 嘅。係。咁啊。慚愧我作為一個上海人其實我唔識上海。 你係上海人嚟㗎。 我係上海人。 你唔似喎但你唔識上海話嘅。 我唔識上海話。 OK,OK, 一句都唔識。 唔識。 OK。 嗰啲喺香港學嗰啲囉。真係唔識。 咁你。 唔識冇分別。 應該要學返幾句喎。 係啦。 我教返你幾句等你溝女都易啲。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睇下有冇人估到啦。冇呢就節目完結之前呢咁就開估啦好冇。 好 啦咁就返返我嘅主題喎。咁就你應該都會接觸好多客㗎喎。 係啊我主要都係負責對客嗰方面。 對客。 係啊做。 有啲咩客 呢主要都係對返啲中國市場嗰啲大陸客。 是 同埋有啲去大陸要求喺本地度做梳醒嘅外國客。 係。 係啦即係要求喺大陸做採購嘅客。 係但係就佢都係出口嘅。 係啦係啦係啦都有係啦總之就唔經香港嘅。 你間廠有內銷權嘅。 有內銷權。 有內銷權。 係啦。 即係可以報到有增值稅發票嘅。係 啦 嗰啲單。 冇錯冇錯。 係啦係啦係啦。喔咁真係算一間大廠喎。 係啊有內銷權因為其實內銷權喺大陸嚟講一定要有返咁上下註冊嗰啲資本 有返咁歷史啦 係啊 即係有返有啲記錄啊有啲人物 人面啊 之前佢哋先可以做到啦。 先攞到 架。咁就咁你又接觸好多客啦咁即係應該外國人又有啦大陸人又有啦 中東人都有。 中東係啦中東啦因為中東其實一個就好大即係其實一個幾犀利嘅市場嚟。 係呀可能香港呢反而香港本土做嘢就係啦好多人知道我都係上到去內地做嘢先知道原來中東嘅 market 咁大。 係呀係呀。 係呀。 同埋因為首先就係中東就有幾個地方係好富裕 啊即 是因為杜拜啦沙地阿拉伯啦即是好原教旨嘅沙地阿拉伯都係一個好大 market。 係啊。 仲有就譬如話亞曼啦。 係啊科威特都有。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我就做好多中東嘅我以前。咁我做過呢個黎巴嫩我都做過即係我去過 Beirut 添㗎即係去開會咁去貝魯特。咁又我亦都做過啲 market 做阿富汗嘅。 但係聽人講呢好似中東國家啲 payment 呢好視乎唔同國家喎有啲國家 payment 好麻煩。 我哋呢就我做嘅時候就冇乜啲咁大問題因為我做嘅呢就係一啲國際品牌。佢哋嘅中東 region, 咁所以變咗呢就 payment 方面就冇但係呢個呢如果你話譬如話啱嘅你講譬如話如果係一啲中東做中東 market 嘅 agency, 而譬如話嗰啲公司係阿叉印度佬開嘅我冇種族歧視但嗰啲真係要小心啲囉即係因為以前我都做同印度人做過生意就走數走得好犀利。 係呀同埋好似廣州好多尼亞嗰啲人㗎嘛。 係咪嗰個就唔係中東啦嗰個係非洲。 係呀嗰個非洲。 非洲就 會。嗰個會有好多另外嘢嗰啲有時間可以講。 係呀。咁你接觸嘅客就有啲咩嘢 我接觸嘅客呢首先就譬如話唔好講啲比較特別嘅少少嘅。有啲呢客呢直頭係會話佢表面上你睇個樣子 99% 係一個中東人衣著係中東人但係呢佢又好得意喎佢呢就同你講啲國語好流利嘅普通話跟住之後佢又話但係你從來都唔未聽過佢講英文嘅佢又會同你講呢但係原來呢實際上佢呢就係屬於嗰啲新疆嗰啲人嚟㗎喎係扮中東人客喎 嗰啲就屬於老千嗰啲咁嘅類別㗎。 我都未見過喎呢啲。 係啊，嗰啲呢就真係試過見過呢，就係話你表面上睇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咁啦，完全睇唔出係一個大陸人。 係擺 show 嘅時候見到佢嘅。 擺 show 嘅時候見到。 喺香港擺 show 嚟㗎。 係啦係啦，其實香港啊譬如話大陸上海啊擺 show 都好多呢啲。 嗯嗯。 係啦，間唔中會有。通常嗰啲呢以嗰次經驗就嚟到話揀好多嘢好爽手嘅。攞、本 catalog 俾佢啊，譬如100頁啊 ,99 頁都落單嘅。 係。 嘩好 nice 㗎喎，價錢呢你照 顧。而家好少呢啲。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直頭有97前嗰種感覺。係啦。跟住就係然之後就話三句唔係兩句呢，就話你哋間廠喺邊度啊，因為我哋嗰邊呢好多單嘅，我哋想睇你間廠嘅實力，咁有時間呢我哋就會嚟你間廠度驗廠又好點樣都好咁樣啦。跟住之後咁你大佬開頭聽到嘅時候，咁如果啲冇經驗嘅可能會覺得好開心啦，咁呢就佢又嚟到啦，嚟到嘅時候呢就會睇呢睇一大輪，跟住之後就會話主要呢就會話落幾多單啦，我記得講到自己點樣實力點好點好點好點好咁啦。實際上呢佢好得意喎，佢又唔同其他嗰啲我哋聽法嗰啲騙子講呃錢嗰啲喎。佢呢就 係想知佢目的係乜嘢。 係啦，佢目的反而呢就冇大家諗得咁緊要，就係話呃錢佢呃大筆錢。 呃一樣版係嘛。 係啦，一來呃版，二來加括唔呃飲呃食。 是 他就是諗住嚟你嗰間廠睇廠，咁你啲我哋啲做廠嘅咁梗係要招呼佢啦，係咪先。咁譬如話如果早啲嚟嘅，咁啊起碼一場晏晝咁樣啦，食餐 lunch 嘅咗喎。跟住之後或者有啲人話如果夜少少嚟嘅食埋晚飯啦。咁譬如話如果啲客你真係信佢嘅講到咁大，佢好自然就要拗你啦，之後譬如話直落唱歌啊嗰啲之類啦，係啦係啦。咁嗰次呢就去到其實我哋傾耐即係都叫做返有少少經驗啦。咁其實講到做到咁上下，講到錢嘅時間呢就已經開始感覺到有唔妥㗎啦。 唔係我想差一句就係、如果佢呃飲呃食啊呃跳舞啊，咁對你都冇乜蝕底呀。 所以我冇壞事嚟㗎。 可以壓公數㗎嘛。 係呀、咁玩係有啲嘢都要交代嘅，係咪先。你知佢哋嗰啲真係做到個樣好誇 㗎。 佢可能行條走廊你一辣過全部 department 都知嗰隻嚟㗎嘛。可能搞你一大輪一兩日原來冇單㗎喎，咁好大鑊㗎。咁如果齋係跳舞嗰啲我當然隨時奉陪啦。 我呢就通常呢就你啲情況呢就我未見過。不過我都有呃嘅。我就多數呢就唔係呃飲呃食，我就呃板。即係譬如我行 show 嘅時候你哋擺 show 啦，我都想行 show 啦。咁有時要見到啲板呢就會盡量去呃，其實就一年難過一年㗎啦，即係以前好容易嘅、 我都係曾經做過呃板嘅、 即係譬如話最點樣呃板呢，就係我因為有啲網友就唔知道，即係譬如話點解我哋要呃個板返嚟呢，就是、因為譬如我哋行 show 我哋見到某一間廠佢有啲新嘅設計話好正喎，係啦，咁譬如 OK 舉個例，你嗰間廠係做五金嘅，有件好正嘅嘢，我知道你間廠報價都唔會平邊㗎啦， 因為一來新 啦，我自己有啲相熟嘅五金廠，咁我壓隻板翻嚟，我咪抄咯，咁就通，所以就呢啲就叫壓板， 係啦，即係好似之前早幾年玩具展賣曬報紙、賣曬電視咁樣， 咁就但係咧就一年難過一年嘅， 係啊， 因為而家啲廠其實都冇乜豬頭名㗎啦， 冇錯， 即係以前就好容易嘅，即係你入到去就我同我幫我補補價100萬隻啊，咁之類之類啊，講到爛啊，講到好 detail 咁樣啦，咁通常就嗰間廠就會俾個版， 係啊冇錯。 但係而家就真係即係冇呢支歌。 係啊，近呢幾年我見到大部分廠都唔會現場俾版㗎啦。 係啊， 通常都會留低 contact 啦， 留低 contact 啦，稍後再 contact 摸清咗你嘅底細，跟住就先俾版啦。因為抄嗰個問題都嚴 重。係啊，冇錯，好緊要，已經係誇張到係有香港廠抄翻大陸嘢啦，以我所知。 係係係，因為大家其實喺個行頭耐咗都知道， 係啊， 乜嘢都係你抄我， 你抄我抄你嘅，不過係啊， 咁就所以同埋即係而家連買版買一個版都難 啊，係啊， 唔好話即係免費俾一個你， 冇錯，因為始終而家啲人小心咗，因為啲生意難揾啊嘛， 係啊， 係啊， 咁你哋就成日要擺 show 嘅咯， 係啊，我哋差唔多咩 show 都擺曬， 喺香港擺啦， 係啊，香港啊， 廣州啊，呢個交易會啦， 係啊，嗰啲 上海就。一年就 上海一年我哋 十一月啊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廣州廣交會啦， 廣交會 啦，禮拜啦， 禮拜啊，好辛苦啊，擺 春交秋交哇，好辛苦，有機會真係可以講講呢啲過程 啊，呢個真係又好攞命啊，因為我都有我都差唔多年年都唔係閒就擺㗎啦， 係係 啊。 摆其实好行行啲辛苦啊， 行就好辛苦啦，系啊，即系行，譬如话行呢个广州春交会咧，嗰之痛苦法咧， 系 首先即系好简单嘅，一个人咧系行唔晒成个嘅， 系啊， 咁、我以前就试，而家我就唔会做再做呢咁戆居嘅嘢，即系但系譬如早期嘅时候咧、我就试过咧就系、是。七八个同志，咁一齐上去啦，上去大约就 系 一个礼拜到，咁总括嚟讲就用七八个同事行足四五日，先可以将个场行晒嘅，系大家分区咁样行， 冇错冇错冇错， 咁先可以将个场扫晒， 即系大到好夸张， 系而家就仲犀利，一年大过一年嘅， 而家有间新馆啊嘛，好似 系啦系啦系啦，啊而家就即系见到都唔开胃嘅，即系咁样行法系， 冇错冇错，即系话变咗就话甚至乎其实上边咧喺个新馆入边，我都有啲不愉快。经历系啦，就试过喺上面俾人哋偷咗电话嘅， 系 好，因为佢其实点样讲咧？其实佢 偷咗你自己部手机， 偷咗我自己部手机电话嘅，系啦啦。咁变咗就话，因为上面咧，其实真系要小心啲咯。好多呢啲交易会，有时大家谂住有个 booth 啊，咁样大家谂住叫做自己地头啦吓、其实好多扮 buy 啊嗰啲贼， 系啊， 就唔同香港啦。香港其实都有啦，好似话报纸有卖过珠宝展，有啲人偷珠宝啦。 个别嘅展览啦， 系啊， 大陆就唔同啦。 大陆唔同啊，每一个展览都有噶， 是啊、 真系噶。同埋嗰啲食 Q 咧，你唔好指意佢会帮你做到任何嘢啊。 当然啦， 系啊系啊，甚至乎就变咗就话，所以话如果真系有时有机会不想去行展览啊，或者摆展览咧，真系要留意一下， 要小心啲，因为系有人偷嘢，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同埋真系报纸唔会卖嘅呢啲， 系 因为我当时我现场所知咧，我哋因为佢嗰啲墙系一行行啊嘛，跟字母咁样顺序咧。真系一立十间有八间俾人偷嘢嘅，系啦系啦，全部唔系讲紧偷板，偷板心啊，偷钱啦，偷手提电脑啦，偷电话啦嗰啲。然之后第二日咧，当地嘅报纸系讲出话个交易额好高啊。即系我实际上我 因为佢主要就系报呢啲嘅啫， 冇错啦，拍晒乌蝇嘅其实 系啊，因为你话如果好大镬噶，如果你话佢真系肯报出嚟话个 show 嗰度咧有好多单啊， 系啊 系啊，盗窃啊嗰啲咧，即系搞下啲人嚟摆 咁啊。系咯，其实希望当局都要注意。 系啊，我唔会噶，一定唔会，可以放心。 系 啊，即系喂大佬啊，我系小偷，我都喺嗰啲地方揾食啦。即系你知道广州几杂先啦， 但 系 佢收我100几蚊入场，100几蚊入场。 唔系，但系呢个系一个问题，就系话喂，点解即系嗰个保安系一个问题？即系点解咁容易可以闲杂人等佢入到 去 咯？ 真系万名个数唔俾18岁以下嘅人入去，我见到几个小朋友喺入边噶。 哦，呢个我经常见到噶，即系如果玩具展咧，临到最后一日咧，就好多人拖埋啲细路入嚟噶， 系啊， 即系嗰啲系应该系主要系俾厂嘅，但系都一样系有晒细路入嚟买玩具， 系啊， 即系好奇离嘅呢样， 系变咗呢样嘢都会好大问题。 系啊， 咁睇睇 ICQ 先，好似系 ICQ 啊 ，ICQ 就哇 Royal Holloway King 嘅继续 send 咗几个 ICQ 嚟，我读先啦咁啊，佢话 How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by government body in PRD China, can this only be able to sort it by using, 乜嘢光C? 唔知光C系广西系咩嚟噶 ?Okay, 哈巴佢话好多问题喎、佢。 好多问题五六个。 好啦今日又有时间先再继续答一答你啦哇好多问题啊。Okay, 咁、 哦、 就我哋讲返我哋个话题先啦，咁啊，仲有就好啦，咁你又喺厂度多啦，咁啊 见到好多工人， 厂嘅工人系点啊？ 系啦，厂嘅工人咧，佢哋基本上譬如话讲紧嗰啲生活嗰啲质素咧，一定会系好低啦。咁或者讲少啲花边嘢啦，譬如话早两年咧，深圳啊、广州嗰边咧，咪有一个排日嗰个风潮， 系啊系啊 系 啊， 即系话要打到日本啊，点样嗰啲啦， 示威暴动啊咁嗰个啦。 咁嗰段时间咧，我哋个厂入边咧就会发生过，即系另外一间厂嚟嘅，就唔系我哋之前讲一间厂，我之前做过另外一间厂。咁咧就发觉咧，当地嗰啲工人咧就因为我哋咁啱嗰阵时就接到日本单啊，就做啲日本人嘅嘢吓。咁比如嗰段时间啲工人罢工、竟然。就话我哋而家做日本人嘢啦，我哋就要打到日本，咁我哋就罢工。咁当时咧，我老细咧佢系用咗一个好特别嘅藉口咧，就系同佢讲话，大家咧就冷静啲先，因为我哋咧其实咧就系赚紧日本人钱， 表面上我哋帮手帮人做嘢，实际上我哋卖俾嘅价钱咧就好贵嘅。 嗯， 咁变咗咧，我哋其实系变相帮手喺度呃紧日本人钱噶。 咁犀利！ 咁所以咧，你哋就俾心机，快啲做，做好啲，做好啲嘢，咁就尽量以后都一路 keep 住呃啲日本人钱。 咁有冇听佢知笛啊？你 竟然有、啊，只有一个香港人听到，九成都知系玩嘢啦、啊。但系当地嘅工人竟然乖乖地翻去做嘢、啊，咁可想而知咧，其实我哋。上到去对付一啲大陆嘅工人咧，就唔使用到同一个 level 嘅思考智商去对待佢哋嘅，即系唔好，因为有时唔系话你睇小佢哋，而系问题你讲啲嘢，可能佢哋根本 get 唔到你想点。 系啊系啊 系啊系 啊, 啊，反而系会咁样咯。 好啦，咁我答一答啊 ，Holloway King 嗰啲啊嘢先啦。总括嚟讲啦吓，因为佢问咗好多问题，咁啊，其实佢系有啲就回应翻我哋头先讲上网嗰度啦，咁佢就话佢啊。佢就提议我哋可以用神州行 GPRS 套餐 ，only cost $2 a day。咁啊，呢、這个我都唔系 好 记得啦吓。咁、就我而家用开咧就$85一个月嘅吓，咁啊任上嘅，咁就唔算平唔算贵啦。咁啊，我都唔记得咗我自己系咪用咩神州行 GPRS 啊？不过我都系用一个大陆嘅朋友同我做注册。 系啊系啊，我之前 即系因为就会方便啲。 我搞嗰阵时就好似要成300。 系啦，咁佢就话佢用神州行呢一只咧，就 and the speed can go up to 170kbps。咁嗱，我成日想讲咧，就补充一下咧，就 系 我谂啊，头先即系阿 Ron 讲嗰、那个，即系话关于个上网嗰个咧，就 系、 是、其实喺大陆咧就唔系话佢嗰个宽频即系慢咁简单，系因为其实佢慢系因为咧，即系我呢喺呢度讲过几次，就系话即系喺大陆上网就系、是、首先你有好多网上唔到啦，因为佢 scan 过嘅。 咁 呢个依家第一样嘢好冇瘾啦， 系啦，你要倒开波啊，买开买，翻墙买啦。 咁同埋咧，就无论你喺边度，即系譬如话我嘅经验就喺上海又好，喺东莞又好，一般嚟讲，突然间无缘无故咧，咁我哋可能有几日就会断线啦， 冇错冇错， 或者慢到蜗牛咁啊，冇原因嘅， 系啊， 吓咁啊，尤其东莞就好多嘅，即系可以，我试过就系夸张到咧，就譬如喺长安咧，我系试过一日，成日系成个长安。都系上唔到网噶，因为我打过晒啲公司，全部上唔到网。即系呢啲咧就系、是、即系我哋所讲，即系话好冇瘾啊。 系 啊，即系就唔同喺香港，你真系有条宽频咪就系宽频咯，你窄频就系窄频咁样。 系啊，上面嗰啲好似听闻啊，有人话讲过用某个搜寻器咧，你输入一啲比较敏感嘅字眼去搜寻咧，即时断线。 系 要你去即系譬如话开个简单啲讲话某个搜寻器咁就 search 六四咁样，可能你并唔系真系就揾紧六四八九六四嗰单嘢，你就 search 六四，即时断线。 系啊， 你唔好谂住好似之前咁样等一两日会开得翻，你要去个电信局嗰度， 系 同佢讲翻话你，然之后唔知好似要填啲咩，因为我都系听翻嚟，好似系我身边啲人发生呢啲事，去电信局度唔知要填啲咩解释翻嗰件咩事，佢先会开翻俾你。 同埋你好冇安全感， 系啊系啊， 即 系 譬如 话， 其实你上紧网咧，即系一路都会成日觉得啊，好似有人监视紧我喎， 系啊系啊， 即系为我上一啲好敏感嘅网站，有冇问题嘅咧？ 系 啊， 即系诸如此类，喂，我唔想话即系无端端有人上嚟话拉咗我，跟住又话我咩间谍啊， 系啊系啊，话你咩事啊？有时真系。 喺大陸就會係有呢樣嘢， 冇錯冇錯冇錯。 咁但係即係一句講曬就係，如果你調翻轉，你淨係吃喝玩樂娛樂咩嗰啲咁樣咧，就完全冇問題。 但係一提到政治 呢個就係即係大陸嘅民嘅成個嗰、那個 那個政策啦， 嗰、那個氣氛就係咁樣咯。即係總之你係玩嘅咧，就真係冇問題嘅。係 啦 係 啦。 咁啊，仲有佢就問呢個 How about people who have studied overseas have they got the same abilities as the people from Hong Kong？ 咁呢、這個頭先講過，其實就係、是、即係基本上係一樣啦，即係同埋就係話我以前都曾經講過，就係話有啲其他即係其他國家嘅人，佢都譬如話喺上海就係啦，喺上海因為一個好比較 international 嘅城 市，比較接觸 嘅 機會， 除咗即係香港人之外，有其他好多唔同各地嘅人，咁有啲其他國家嘅人，有時候有啲 ability， 即係佢哋嘅 ability 其實係好過香港嘅， 係冇錯冇錯。 咁所以譬如話，如果你喺上海嗰啲咧，嗰、那個競爭就會大啲， 係 啊係啊，同香即係如果同香港人比嘅就各有高低啦。 係啦，可能都係80分90分嘅分別嚟嘅啫。 係啊， 係啊，譬如話有時我喺上海直頭會見過有啲人咧，譬如話你 斋讲普遍啦，可能你譬如落间酒吧，求其搵个女仔，嗰啲英文可能会同好过香港大学生， 冇错， 好过我公司嗰啲香港大学生好多， 系啊系啊， 真系个普遍嚟讲，变咗就同埋佢哋好有上进心啊啲女仔， 系啊系啊， 真系会无时无刻都进修自己。 学英文嗰样嘢系进取过香港好多， 佢哋直头视为一条发达嘅捷径， 系啦系啦，因为佢哋好明白就系如果发好咧，就即系嗰个晋升嘅机会啊 ，job opportunity 其实会多好多。 系啊系啊， 所以佢哋就但系佢哋就好集中系学一啲实用英文咯。 冇错冇错， 即系我成日讲就系你唔好叫佢睇啲咩英 明珠 啊，点点点啊， 冇错冇错冇错， 佢哋悭翻啦。 系啊系啊，同埋佢哋会变咗就系话好功利咯。 系 感觉上好功利，就会话无时无刻咧，你冇谂住上去同佢哋讲啲有关啲咩身边嘅事，佢哋唔会留意，佢只会留意有咩可以赚到钱啊，对啲赚钱嘅嘢会好有兴趣咯。 系啊， 系啊， 系啊，即系全部都系同个 钱有关 方向去睇咯。 冇错冇错。 你上过上海几即系？ 上海咧，我每次都系 stay， 譬如话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到嘅啫，咁就唔系话太熟。譬如话同反而话我自己，譬如话有时旅游啊咁样接触当地人多咯，都系好得意喎。我就留意到一样嘢咧，就会话譬如话女仔，就会话比较温柔啦，温柔之余就会话如果你表现到你系好有学识咧，佢哋就会好主动去亲近你。 系， 但系咧一上咗某三四十岁嗰啲咧，就会变咗好财大气粗嘅感觉，完全咧就你无论同佢交代啲咩，佢都会好恶咁样同你倾偈咯。同埋一少少唔顺意就闹噶啦。 你讲咗讲咗一个大浪出嚟啦，即系因为我喺上面生活得多，我知就会比你清楚少少。即系上海女仔就系都系一句讲晒啦，就系沟嚟玩下咁样咧，就冇问题嘅。 冇错， 同埋你一个香港人嘅身份，咁但系就千祈唔好上身咯。一上身咧就你就跟住余下嘅一生咧就冇乜好日子过。 冇错冇错， 因为 你想靠老婆 上海。系一唔系，唔好咁讲喎。即系上海女仔，唔好第一你呢个系你未必揾到嗰个上海女仔可以养起你先。 咁啊系。 咁同埋咧就系上海，但系上海女仔系有一个我觉得系有一个天生嘅本能，就系、是、佢控制佢个老公或者男朋友咧，嗰个本事系好大嘅。咁所以你发觉喺上，即系上海成个嗰、那个。通常都系就系话男仔就好鹌鹑嘅， 系 即系男仔咧就好千依百顺啦。 系啊系啊系啊。 如果你即系如果系香港女仔，我系非常之 highly recommend 你系嚟揾一个上海男仔做老公。 系 即系嗰个男仔系佢会就算嗰个男仔系日理万机，好有本事，佢翻到嚟一翻到屋企就成个鹌鹑咁样嘅，即系佢就唔会闹老婆啊，亦都未必话即系好多时就系服侍埋个老婆嘅。 系 咁所以咧上海男仔系几好嘅。咁但係如果上海女仔就调返转囉，即係佢就会 occupy 得你好紧要。咁即係总之你每个月出粮嗰份粮你都唔会諗住剩得返好多。 咁係喎，都会係大部分公司比较高级嗰啲都系女人嚟㗎。 係呀係呀，通常上海女仔系 strong 好多。我举个例子俾你听，就系好奇怪。即係我早几年呢，我喺上海我搞嗰啲一个 campaign， 就系搞咗好耐，即係喺大陆啊有好多城市我搞过，就系搞个鬼屋。咁嗰个鬼屋呢就系啲人入啲火啲年青人入去买，即係买飛咁入去，入面有啲机关啊，有啲真人扮鬼啊咁样，咁就俾佢玩啦。咁呢就喺上海好得意，係同所有我喺香港啊，喺广州啊，喺大连啊，我去好多地方都搞过嗰个同一个活动。但喺上海呢就发觉呢好得意一样嘢，就係呢通常你都会好直觉，就係、是、譬如话喺如果喺香港嘅，通常玩呢啲咁嘅鬼屋嘅，通常都应该有男仔 係呀， 拍緊拖就大个女仔去啦， 就 有 男仔去靠嚟吓个女仔， 即係呢个一个好好嘅一个好好嘅机会嚟㗎嘛。但喺上海唔係㗎喎，喺上海大部分呢都系女仔带个男仔入去，有时系夸张到呢就系几个女仔拉个男仔入去，而呢行返出嚟呢通常都系男仔呢喊㗎喎，好少女仔喊㗎喎。我讲緊啲唔系细路仔，系十几岁嘅男仔，即系有啲系直情系大学生嗰啲咁样。咁咧，而我喺上海嘅经验就系玩鬼屋，即系玩我鬼屋嘅大部分嘅客咧，都系女仔嘅。佢哋系玩完一次又玩，玩完一次又玩，佢哋好中意嗰种刺激，但男仔咧好少嘅。咁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喺上海好特别 嘅，同我哋一般认识嘅真系完全唔同。 你如果接触得多，就会知道上海男仔系真系 系 好得意嘅， 因为我哋香港人大部分都以为系男仔吓女仔啊，系啦， 呢个系 好有趣嘅呢个系。 咁就深圳虎营就话佢话。 上海人好鬼孤寒，又死要面，你睇下佢哋啲食物都系切到一条 丝， 咁就知道，哇！呢样嘢都可以，系啊，咁啊，整体上都觉得都啱嘅，深圳虎形讲得啱嘅，咁但系就佢哋。悭还悭咯，但系即系上海人就系嗰种即系先敬罗衣后敬人啦，即系总之佢喺屋企穷到点都好，但系佢行到出嚟咧，佢一定撑到痕嘅。 咁啊系， 咁就呢个就系上海人嘅特性啦，吓，即系上海人系一个好奇怪嘅一个一种，即系系好同其他中国人系有啲好唔同，系好得意嘅上海人 系吓。咁样另外都系讲翻我哋深圳嘅方面， 咁仲有啲咩苦娱乐咧？即系喺上边。 都系飲食嗰方面啦，啱啱阿虎榮讲到呢个食物嗰方面啦。如果喺上面呢，其实就某啲地方啦会有百佳喎。 嗯。 其他嗰啲呢，除咗百佳之外，维康我未见过啦。 嗯。 另外嗰啲超级市场呢，买到嗰啲嘢食呢，真系会发觉呢，你会觉得好得意嘅嘢，你会食得返你细个食嘢嗰种味。 例如。 譬如话零食啦。譬如话薯片啊，嗰啲咩乖 X 啊，嗰啲咁嘅产品啦。你发觉你细个食 嘅嘢。台湾嘅啲，即係佢有啲台湾品牌。 係呀，佢同埋甚至话啲铺头系专门货台湾人去买啲台湾货。 因为喺东莞好多台湾。 佢会发觉好得意喎，你发觉食啲味呢同你细个食嘅一模一样。但你会发觉香港就算系同一种产品呢，都会冇嗰种味喎。 係。 跟住我就请教嗰啲人。 係。 啲人就话呢因为即係佢咁讲啦，我唔知系咪真啦。佢就话因为其实好多以前香港用嗰啲调味嗰啲原料呢，就香港已经唔俾用啦。但喺大陆呢仲可以用。所以呢你呢食嗰度嗰啲嘢呢就会食得返细个嗰啲味啦。係啦係啦。呢样嘢我就唔知系咪真啦。但有机会如果上去你又你又唔怕死嘅，你可以试试。 係。 係啦，试下买返你细个食嗰啲嘢，或者同香港比较下会唔会同一种味。 喔、哦、你喺宝安嗰边就搵到百佳嘅。 係呀係呀，嗰度近排开始有百佳嘅。係啦，之前嗰几年都冇。 咪惠康我照我所知好似冇嘅。 惠康我就真係未见过。係啦係啦。 其实百佳同惠康就唔 hot 嘅，即係喺大陆。係 呀係呀。 喺大陆最大嘅超级市场就係家乐福啦。 家乐福係呀。 沃尔玛啦。 係呀。 仲有大润发啦。 大润发。大润发我就未听 过。大润发都好大。咁就嗰啲其实已经系大到唔系 supermarket， 系啲 hypermarket 嚟。 系啊系啊系啊，嗰啲真系成栋商场都系个商场。 大陆人去超级市场咧，就嗰个买嘢之疯狂法咧，劲过香港好多倍嘅。首先就系嗰啲 hypermarket 嘅车咧，大过维康百佳嗰啲。你如果去得多大陆嘅所谓超级市场咧，翻嚟香港，你会发觉香港啲好逼 嘅，系个士多， 系好细间嘅。咁同埋咧，譬如话星期六咧就唔好乱咁去咯。即系星期六咧，我通常就排队好细，就好大镬噶。 系， 即系排咗可能排半个钟头啊。 系啊，会噶会噶呢样嘢。 系啊，即系因为佢哋买嘅嗰真系好犀利嘅。 系啊，同埋佢哋收钱收得好慢， 收得好慢啦。 系 啊，咁啊，咁就咁啊，今日就差唔多噶咯噃。咁啊，如果日后有机会咁啊，再揾你上嚟可以 好啊好啊好啊，一定 即系好多谢今日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即系喺大陆生活嘅嘢啦。其实今晚都讲唔晒，因为好多 系啦系啦，有机会再同大家讲讲。 咁啊，顺便讲讲咁啊，头先我哋讲，冇人 send 个答案上嚟啊，冇人骚我啲嘛。咁就我开估先啦。 大家都唔识上海话。 苏主维咧，其实咧就国语咧就佢另外用一个国语嘅口头禅嘅，就叫做打拐、小拐。咁咧即系大拐小拐，咁咩叫大拐小拐咧？拐就即系转弯，咁其实就杜主维即系大转弯，苏主维即系小转弯。咁咧就上海人咧就唔讲左转右转嘅，大就等于左，细就等于右嘅。咁佢咧打拐咁咧就即系左转，小拐就即系右转。 哦，我又听过大拐小拐，但我就唔知道原来系有分左右。 系啦，呢个就大拐小拐就即系等于杜主维、苏主维。咁呢个咧就学下都有用，因为如果你喺上海坐的士嘅话咧，咁就如果你讲左转、右转咧，就有时啲的士司机就唔 反应慢几秒， 你话打拐小拐就佢。咁呢个就系咁啦。 好， 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咯噃，好啦，咁我哋就下个礼拜先再同大家见面啦。咁下礼拜我哋嘅主题咧就基本上应该系讲下北京奥运啦，因为呢个时候应该都系可以分享下北京搞奥运，我哋专注集中讲一啲好骑呢嘅嘢咯，即系北京上面嘅嘢。 好， 我哋下礼拜再见面啦。 好啊，再见。 OK， 拜拜。